动筷子了， 动筷子啊、嗯， 或者是请问大家，咱们有没有这样的话， 类似的这种感觉，啊、就是可以说吃开餐，可是可以说的更形象一点， 开饭了， 开饭了、 嗯、都没有那么形象的， 把脸埋进去，就是类似这种感觉， 把脸埋进饭盆吧， 对对，就是有一点像这样，如果有一个中式的这样的说法， 还挺可爱的，我们来想想有没有啊，大家都跟着想一想、嗯， 大家帮忙想，在聊天室里想一想， 哎，这个表达日常生活中用的多吗？ 嗯，也不能说。多，因为这不是一个正常的说开餐的方式，可是也不少，因为很多人会这么说。 行，那还是、嗯、还是有， 就是口语，就是口语， 口语 可是不是像你 you know, 大部分的情况都会用这一个说法的。 那您看都开发了，有没有表达狼吞虎咽的意思呢？ 嗯，狼吞虎咽，我听懂吞，然后我感觉很像 吞咽， 咽， 使劲吃， 嗯，对， 大口大口的往下，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狼吞虎咽的意思有， 嗯嗯， 那有催促别人。快点吃的意思吗？ 没有，不是在催别人吃，而就是你就放开的吃吧。 哦， 不用想到什么该吃东西的样子或者什么面子，你就吃吧，把头迈进去。It's like that。 别拘束 啊， 赶紧吃 啊！对对，大口的吃、啊。 那这个一般都什么情况下用呢？像刚才老师已经说了哈。 嗯，就情况这个就看人了，看然后看你了，嗯，都可以，都可以。我感觉好像。这任何情况都可以这么说啊、嗯 哦！好，有同学说了，中文呢，咱们说动筷子， 动筷子， okay, 动筷， 嗯嗯嗯， 动筷了吗？ 嗯、 就可以了， 也有一点像吧， 有点像哈、嗯啊嗯。好，这第一个问题，芝华塔尼欧问了第二个问题、嗯，老师有一句这样的话哈， 嗯 ，The reason the waiters followed Jerry was because of his attitude。 哎呀，这些服务员们都跟随着 Jerry 的原因呢、嗯、是因为他这个人很有态度， 嗯， 很有态度。好了，这里有个句型， 嗯 ,the reason why 什么什么 is because of something, 嗯， 或者是 the reason why 什么什么 is because that, 怎么怎么样，这是不是正确的句式？ 嗯，对，这个句子呢其实严格上来说它的语法是错的，应该有一个 why 从句 ,the reason why the waiters, 哒哒哒哒哒。对吧？嗯，可是在口语中，我们经常就会把这些从句的 that 或者 why 或者 where 经常就会省略，所以就 you know that's why 哈哈。哎，口语较为随意、嗯、啊，较为随意、嗯，所以这句式还是算正确的。 Yeah, it is 啊。那么，如果是正确、嗯，它是正式的用法吗？ 嗯， 正式吗？ 没有一个没有正式不正式的，就是现在已经就是我感觉就是英文口语呢在进化，然后把很多的这些没有用的词都给弱化了或者省略了，所以就算我再给一个演讲，我很有可能也这么说 ,the reason the waiters, 哒哒哒哒。所以就是如果你加进去呢也可以，你不加进去也可以，然后没有人会听到一个觉得这个是官方或者正确的或者正式的，而另一个不是。 哦， 对，现在就是 you know, 就是这样的，就是都可选了、 啊。行。 可是如果写作呢，一定要加，写作就比较严格。 哦，写作严格，嗯、口语较为随意。 对、 嗯，口语中能不能直接换成the reason is something？ 嗯、，the 如果你说 the reason the waiters follow Jerry is 怎么样，可以，可以，就是 that 或者 why 从句给省略了，可以 ，that's fine。 哦，他说 the reason is。 Something, 那这个时候你就得改一下这个句子的语法了，它的句型就不一样了。你可以说，两句话，你可以说服务员们都跟随 Jerry, the waiters follow Jerry. 第二句 ,the reason is 什么什么什么 ,his attitude. 分成两句话可以，可是如果你要同时有 the reason, 你要有 the waiters, 你也要有 Jerry, 然后 attitude, 那这个时候就没法都放在一个句子中，有一个宾语、 哦、 然后一个主语，然后不用一个从句、 哦、 对，所以这个语法就会坏了 啊、哦、就不对了， 就严重的坏了，就听不懂了。OK, 所以就只能分成两句话了。 好的、 嗯、 第三个问题来自 step by step, OK,、 啊、一步一步来啊、 嗯、 他说我在一个电视节目叫杨澜访谈录当中呢啊看到了表达这个一对一呢是 one on one, 嗯哼 啊这是很对的，是不是 yeah, yeah. 一对一的采访啊、嗯、访谈啊、 嗯、 这个很好。但我在书上又看到了一个叫 one to one, 对， 也是一对一。 yeah. 我就查了一下这个 on 个 to 有各自的意思了。 嗯哼， 那您看这两个短语还有区别吗？ 嗯、就是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是通用的 ,OK, 都是代表一对一的意思。嗯，可是有时候我们说 one on one, 我们是想要强调就是就咱俩两个人可以